那是涉及到一半的戒指，雷大少爷打算用来求婚用的。他的手抚着手腕上的手表，嘴角呢勾起淡淡的微笑。秦锦城送了他对表，那么他就回赠他一对戒指如何呢？开业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，他得加班加点的把这个戒指给做出来。幸好秦锦城最近都忙着清理锦城集团，没有时间搭理他，要不然他还抽不出这个时间呢。正好啊，他忙点才对，这样求婚的事儿不会被他抢了先。想到这个，雷猛嘴角的笑意越陷越深。锦城集团的大楼内，秦锦城把紧急处理的文件推到一边，点开电脑桌面，就调出一张设计图来。如果有人在的话，会发现这是一张婚戒的设计图。秦锦城呢一直在纠结，是单独设计一款独一无二的求婚钻戒呢，还是做成一对结婚用的对戒呢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，他毅然决然地设计出一款独一无二的钻戒。他觉得雷猛在他的心里，那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在没有认识雷猛之前，他确定自己是喜欢女人的。雷猛之于他来说是特别的，特别到只要是他，他便会喜欢，无关于性别或者是其他。秦锦城会设计房子，会做室内装修，但是戒指这么精细的设计还从来没有做过。这个图呢，他已经画了好几个月了，到现在还没有成型，更别谈做出什么成品来了。正盯着出神的时候，办公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。秦锦城最讨厌的就是这个电话响，十有九次那都是秦大柱打来的。原本是不想接的，可他怕错过那十分之一的机会，这想想还是接了。运气不错，不是秦大柱，是刘琴。 秦总，前台不让我上来。 不是给过你通行证？ 自从秦锦城来锦城之后，刘琴呢就被他留在秦氏处理那边的事务了。偶尔的时候有重要决定，他也会跑来找秦锦城。为了方便，秦锦城在最初就给他办了通行证，没想到还会被拦住。 忘记带了，他们不认人。 我知道了。 秦锦城一头的黑线，不得不起身下楼去亲自领人。刘琴知道老大这是怒了，老实巴交的跟在后面也不开口。一路呢重新回到秦锦城的办公室里。 说吧，给我个理由，我不处罚你。 刘琴还是习惯秦锦城这么说话，反而是松了一口气。赶紧上前一步说， 去了趟雷氏，拿到了他们的商场开业计划，雷总在开业典礼上多增加了两个项目，我担心有危险，过来找您确认一下。 他不想找理由跟借口，通行证本来就是随身携带的东西，没拿那就是他对工作的失误。 具体细节拿来我看看，他要亲自上台。 秦锦城略微的挑眉，嘴角似乎若隐若现的带着笑意，这让刘琴有些意外又不意外。果然不管在什么时候搬出雷猛，就能够救他于水火。 是雷总亲口说的，他好像准备了个什么惊喜，具体内容不让我们知道，只说要预留时间给他。 那就留，他想要什么都给他，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，力求完美，知道吗？ 刘琴点头。 我只是担心当天的安保，你也知道我们的商场向来火爆，哪回开业人流量不都是超过预期？这回即便没请明星前去驻场，但以你跟雷少这段时间的热度，场面也一定难以预估。 你担心什么？安保？ 秦锦城眸色危险的一眯，落在刘琴脸上的时候犹如实质的刀锋，让他几乎是感觉到了痛感。男人只得硬着头皮点头。 是，再齐全的安保也会有疏漏，我不能拿你们的人身安全去冒险。 让商议的安保公司过来，另外通知萧炎，秦氏的安保队交给他负责。 秦锦城发话道。 那感情好，我这就去安保，所有的环节都不取消，雷总想玩出花来，我也能由着他。 秦锦城睨他一眼，没揭穿他的小心机。这相应的保安公司向来是价高，那预算早就是超出了预期了。刘琴做不了主，跑这里来套秦锦城的话来了。刘琴转身的时候，秦锦城叫住他说， 以后有什么话就直说，别跟我玩这些小心机，雷猛由着你，我可不惯你。 刘琴一头冷汗便下来了。 是，我知道了。 也不敢解释。秦锦城不知道雷猛想玩什么花，但他知道这小东西啊，对这次的活动肯定是相当在意的。听说雷氏最近丢了不少项目，加上燕郊的地块开发还没有完全启动，雷猛手底下肯定有大把的闲人。以他的性子，肯定不会让人闲着，全搬来放在秦雷合作的这个项目上也不是没可能的，只是自己最近实在没有时间往这个项目上分出些心，但开业礼是一定要参加的，所以雷蒙想玩什么他都由着他，想要什么他都给他，只要他开心没什么不可以的。秦锦城不担心雷猛的能力，当初要他真的是花花大少爷废物，他也不会由着他靠近，以至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。现在想想，也许这就是缘分，不是他做什么就能够逃得开的。刘琴走后，他又回头专注于手上的设计，直到秘书进来催，这才处理了桌子上的紧急文件。这一耽误直接就到了中午。秦锦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跟雷蒙一起吃午饭了，俩人都是早出晚归，一副事业心极重的社会精英男姿态，好像是较着劲儿似的，也只有晚上回到家才能碰到一块儿。秦锦城最近还老加班，有时候回去的时候雷猛都睡了，他也不忍心吵醒他。这想起来都快一个星期没有那啥了，这心里啊快憋出毛了。雷猛接到秦锦城电话的时候刚从商场的现场回来，正往着公司食堂走，打算去凑合着吃点。 在哪里？吃了没？ 秦锦城的声音那听起来低沉压抑，跟憋着什么似的。雷猛抬头看了一眼就在不远处的食堂门，果断地转身往回走。 刚回公司，还没来及吃饭呢。你呢？吃了？ 没呢。一会儿江南人家见，我想吃西芹百合。 哟，这么俗。秦总什么时候换口味了？ 雷猛忍不住打趣一声。 哎，火气太重。得谢谢，谁让我那小媳妇儿总是给闻不给吃呢？ 滚蛋！订菜桌了没？要没订的话，我订吧，我这边离得近。你还想吃什么？ 你，乖乖装盘等着。 怕你？赶紧来吃。 秦锦城那点压抑着的火气，全部被撩到了明面上了。这一刻也不能再收住。 偏偏在这个时候还有那没眼力见的往上凑。他拉开办公室的门，秘书室又来人了。 秦总，这些文件下午等着要，麻烦您签一下。 先放我办公桌上。 秦总，很急。 我让你放我办公桌上听不见，还是说我这个秦总的话不好使？要不你来，或者是去把秦大柱给我叫回来。你以为我稀罕这个位置？ 秘书没见秦锦城发过这么大脾气，一时不敢往前了。你说哪个继承人刚上任的时候不是兢兢业业、任劳任怨、低眉顺目的聆听一众老员工或者老股东的孜孜教诲的呀？怎么到了秦锦城这里就变得不同了？就为了出柜不得不回家接手公司吗？为了跟小男朋友吃个饭，这是根本不在乎公司那点破事儿吗？还不是那点破事儿，那好几个亿的项目也能够眼睛都不眨一下啊？锦城集团再加大业大也经不起他这么糟吧？那个小男朋友到底是何方妖孽，有这么大的本事呢？